谢池睁开一只眼瞄他，故作柔弱。你别打我。 我打过你？ 何峰直起腰俯视着他。 起来吧。 谢池放下手，直起背来，看着何峰伸过来的手握了上去，借着他的力站起来。该硬时硬，该软时候还得软，一直对着来，会更加增强他的征服欲，那得玩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啊。何峰没再折腾他，把人带回院里，自己就出门了。直到深夜他才回来，外头吵吵闹闹的，把谢池给惊醒了。他没出去，躲在被窝里听着外头的动静。何峰应该是喝酒了，骂了几句话，还撞翻了什么东西。正听着，那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谢池搂着被子刚坐起来，门就被踢开了。高大的黑影站在门口，干净明澈的月色扑在他身后。谢池躲在床角瞄他，没敢动弹。何峰喝大了，找不着方向，跌跌撞撞地冲过来。这么大个人就在床上坐着，他却看不到似的。 阿池，阿池，阿池。 谢池见他神志不清，指不定会干出什么混账事来，他悄声下床，躲到了床底下。好在何峰没发现。何峰摸到床边，手往里伸，没摸到人，跪坐下去，膝盖正朝着床底下谢池的脸。 我数到三，给老子出来。 谢池趴在地上，脸对着地面，屏住呼吸。 一、二、三。 淡定，淡定。屋里一阵安静，为什么那么恐怖？谢池抬起脸，正对上何峰迷离的双眼。那一瞬间，他觉得自己的心脏骤停了。何峰慵懒地笑了，声音低哑酥麻。 找到你了。 谢池是被何峰拖出来的，胳膊肘抵着地，擦破了皮。何峰张着腿坐在床上，盯着站得笔直的谢池。 我很恐怖、啊、 还行吗？ 你躲在床底干嘛呀？ 有老鼠。 抓到了没有？ 没有。 王大娘院里养了两只猫，明儿个抱来看看。 嗯，真信吗？ 老鼠不行啊，我看着也烦。 果然喝多了。何峰突然朝后倒去，四仰八叉地躺在他床上，嘴里还嘟囔着。 哎，得找猫啊。 等没声了，谢池靠近一步，张望过去，何峰闭着眼睡着了。谢池跪到床上，握起拳头，想恶揍他一顿，手悬在半空没敢下去，正恶狠狠地盯着他，何峰突然睁开了眼，谢池吓了一跳。 你还想打我？再掰，剁了。我可不是吓你的，别动。 谢池不挣扎了。他伏在何峰旁边，打量着他的脸。其实光论相貌，何峰长得真真是不错。年轻俊朗的翩翩少年，不似旁的土匪那般粗鄙野蛮相。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一对剑眉齐齐整整，几乎没有什么杂毛， 浅浅的双眼皮，舒长的睫毛，高挺的鼻子，五官的位置恰到好处，瞧着清秀、干净、明朗。谢池有些不解，一个在山里长大的土匪，整天舞刀弄枪，满山乱窜，手上沾满了血，为何会有几分书生气？尤其是在闭着眼睛的时候，也许是像了他那个美若天仙的母亲。谢池跪得腿发麻，干脆坐到地上。隔了许久，何峰应该是睡熟了，他又抽了抽手，还是没能挣脱。怎么不喝死你？ 嗯？ 你醒了？他没醒，刚才只是低哼了一声。何峰比谢池先醒，他躺在床上一直看着坐在地上的谢池。这丫头真嫩，是他从未见过的嫩，那皮肤又白又薄，怕是小树枝轻轻划一下就破了。何峰不懂怜香惜玉，没有将她抱上床，也不知道要给人家小姑娘盖上个毯子，就干巴巴地看她沉睡着。他想起昨夜他躲在床底的模样，不厚道地笑了，还笑出了声。这一笑，谢池醒了，他睡得腰酸背痛脖子疼的，一睁眼见何峰笑眯眯地盯着自己，觉得瘆得慌，猛地一抽手，人往后倒去，两手按在地上支撑住了身体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何峰没有回答他，坐起身来盘着腿看他。 给我揉揉肩。 他还是人吗？他不是人，可还得哄着惯着奉承着，谁叫人家是山大王。那你转过来。 自己爬上了。 谢池冷着脸默默爬到他身后，乖乖给他揉按。 大点力，那天抽我不是挺大劲儿吗？ 谢池用力掐他一下，以为他要骂自己，没想到何峰一声不吭。为什么有些心慌？ 谢婉之，别停啊，继续。